陶轩以前也是开网吧的？这答案让陈果着实一愣。对于陶轩这个人，他实在是连万分之一的好感都没有，结果现在知道这人居然还曾是自己的同行，顿时很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真是看不出来，陈果有些情绪不高地说。叶修笑笑没说什么。 哎，再然后呢？ 陈果倒是又追问了一下，因为他忽然发现家世当年的这种起步恐怕有很多值得他们现在学习的地方。 然后就是四处打比赛咯。那个时候职业联盟虽然已经成立了，但也只是刚起步，还没有如今这样的影响力。和他一样的荣耀比赛还有很多，我们都会报名参加，线上的线下的，只要时间上不冲突，任何一场比赛我们都不会错过。 锻炼队伍？ 不，为了赢取奖金，让队伍活下去，让队员们活下去。 陈国怔住，他虽然比叶修还要年长，但是接触荣耀的时间却没有叶修那么久远。他从随便玩玩打发时间，再到彻底沦为荣耀粉开始关注职业联赛，那时候的联盟已经颇具规模，战队选手都已经比较光鲜亮丽，至少在星星的斜对面家世俱乐部已经安家，队徽已经璀璨挂起，完全不在叶修所说的这种需要四处打比赛靠奖金来维持生计的模样。 那一年打了多少比赛，赢了多少奖金，又有多少该发却最终没有拿到手的奖金，我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荣耀职业联盟是那时候运作最稳定，最终奖金也最高额的比赛。一年之后他已经广受关注，拿到更多的赞助，拥有各种传播，战队参与拿到的分红和最终奖金也就越多。如此良性循环，战队和联盟终于一起飞速成长起来。 陈果点点头，他已经完全听懂了，甚至包括一些叶修没有说到的东西他也可以想到。家世是连续三年的联赛冠军，毫无疑问他们就是最初除联盟本身以外最大的利益占有者，正是凭借这一点，家世才能从一支网吧出身听起来也相当窘迫的队伍一跃成为联盟顶尖的豪门。那么现在的星星呢？陈果赫然发现星星最艰难的阶段竟然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已经熬过去了。回想一下他们的历程，从无到有，再到挑战赛里面对家世这样的庞然大物，这是多么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结果他们做到了，这之后还会有比这更艰难的事吗？拿总冠军，这个当然是，但是拿不拿得到总冠军，至少不至于成为影响到一支队伍的生死存亡。星星战队连生死存亡都熬过来了，未来的路难道还不会更平坦吗？一时间陈国更加信心十足了，他立即离开了小区，返回了网吧，就从现在起他要一心一意地将战队经营好。就在之前，他虽然倾向于将网吧二层全部做成培训中心，但心里难免还有点忐忑，毕竟网吧是他们最踏实的一笔收入来源。但是现在陈果一点也不害怕了，走到这一步的星星没有理由还会失败。走在路上，陈果就已经打起了电话，约了装修改建的人过来看网吧，而后回到星星恭候了对方的大驾后，一起上二楼，一边看实地，一边把自己的要求和构想跟专业人士说了一遍。差不多讨论了一整天，对方回去设计图纸了，而陈果就迈出这第一步后，又开始迈出了坚实的第二步。 小常啊，我是你陈姐啊。 陈果主动拨通了电竞之家驻 H 市的记者站电话。电竞之家 H 市的两位驻站记者现在可谓一个天堂一个地狱。荣耀是目前国内的第一大电子竞技项目，电竞之家虽然是一家综合性的电子竞技媒体，但是终归还是以荣耀这第一大项目为主。 H 市记者站的设立也完全是因为这里有一支家事战队。按说这一赛季家事出局， H 市记者站似乎已无存在的必要，但是完全没有人怀疑过家事会立即从挑战赛杀回联盟，连电竞之家也没有怀疑过，所以 H 市记者站保留了。名记曹广成这一年虽然过得落寞，但也没有心灰意冷，他等着家事重回联盟那一天。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家事偏偏就这样落马了。更让曹广成感到尴尬的是，击败家事的正是尝鲜当宝而他极其不以为然的星星战队。星星战队有叶修坐镇，这本不应该被不以为然的，但偏偏曹广成就这样不以为然了，因为他觉得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叶修的在和不在是没有区别，因为这个人反正也是采访不到。采访不到叶修，那星星还有什么价值呢？难道他们还能是赢得挑战赛的热门不成？结果奇迹偏偏就发生了，星星成了挑战赛冠军。尝鲜掌握着星星的资源，稿子不断地出现在电竞之家上，他甚至拿到过叶修的专访。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叶修已经不必会这样的，但是这货为什么没有早点拿出这样的态度呢？自己如果早知道他会接受采访，星星这条线自己会轻易地交给尝鲜去跑吗？当然不会。很遗憾，没有如果。曹广成所看好的跟随的家事现在面临会不会就此解散的问题，而星星因为击败家事成了一大新闻热点。尝鲜对他的态度依然没变，依然当他是个前辈在尊敬着，但是曹广成却很清楚他们二人的身份已经变了。今后的 H 市记者站将是尝鲜当家了，因为 H 市记者站如果还会留社的话，当然就是冲星星了。尝鲜和星星的关系之好，现在甚至在整个圈内都不是秘密了。曹广成也有托一点社里的关系打听过，上面似乎并没有意思要撤换尝鲜，反倒是对尝鲜赞不绝口。这段时间星星可是新闻热点，而在有关星星的报道上，电竞之家屡占先机，这全是尝鲜的功劳。对尝鲜，社里满意极了，丝毫没有要撤换的意思。曹广成绝望了，连社里都没有人找到机会来摘桃子，他想取代尝鲜的位置怕是更无可能了。鞍前马后的伺候这个昔日的小弟，曹广成真有些抹不开面子。他已经向社里申请以家事不再为借口，想要调换个工作岗位了。曹广成的申请电竞之家还没得批，不过他已经是铁了心不会在 H 市干了，一些该交手的工作他已经开始转交尝鲜。 是陈姐啊，你好你好。 尝鲜接电话的声音钻入曹广成耳中，他知道尝鲜称呼的这人是谁，星星战队的老板陈果。居然是战队老板亲自打电话过来，小常真够能的。虽然明知道以星星目前的状况，老板亲力亲为这些事儿其实也不算什么，但曹广成还是要情不自禁的反一反酸。 哦，这些东西啊，我们这边应该会有的吧，我帮您查一查，稍后我联系您吧。哎，好的，就这样，陈姐再见啊。 电话挂了，听起来似乎是陈果拜托常先查什么东西。 星星想要什么啊？ 曹广成随口问道。要照平时，他问这话意味着他听了尝鲜的电话，虽然尝鲜也没有刻意回避的意思，但这终究是不太好的，尤其是他们记者之间，这个还是有点忌讳的。不过眼下的曹广成心灰意冷，也就没那么讲究了。 哦，曹哥，我正想问你呢，问你可能都比我自己去找省事儿。 尝鲜说道。 什么？ 曹广成问。 星星那边想问一下，家事这边的赞助商分别都有哪些家，无论大小越细越好。 这个 这个还用我们来打听吗？曹广成一听就失笑了。赞助商是什么？那就是赞助你一笔钱，然后你帮我做宣传。所以说赞助商不可能是什么秘密。假使拿了什么赞助，那都得找机会找方式给人家表现出来。数一数这些，假使拥有哪些赞助商，还能不清楚吗？ 他想知道从过去到现在所有的，包括中途退出的之类的，所以我想还是得查一下。 哦，这个我也记不太清，你查一下吧。 曹广成说着，至于星星要这些资料的目的，别说他，就是常仙都能理会得到。这无非是星星想要开始找赞助了，而把面临解散的家世手中的那些赞助接手过来，是再合适不过的一件事了。 不过，星星，你们会不会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了？ 赞助商选择家世做赞助，这代表的也是一种立场。到现在你们星星击败了家世，将他们挡在了联盟外，让他们濒临解散的危机。你们星星可是家世的仇人，刚刚赞助过家世的赞助商转眼就又支持你们。企业都是要形象的，这样做和有奶就是娘没什么两样，这样的宣传形象有谁会想要？接手家世的赞助商，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不过星星的陈大老板，看来你没搞清楚啊。荣耀是一个竞技项目，在这方面的投资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尤其是本城赞助，让他们家世刚刚倒下时候立即转头击败家世的星星，这是一个够艰难的决定啊。 哦，对了， 曹广成忽然想到了什么，开口叫了起来， 如果星星想拉赞助的话，我有一家推荐。 啊，是哪家啊？ 常先问。 明前绿。 曹广成说着，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让人察觉的笑容。他现在已经不想再去争取什么了，不过多看看星星的笑话，总也能解除一点心中的烦闷。